期望的管理或者预期的。 咁 呢度咧就有一啲人为嘅空间，咁但系佢实际上应该点做咧？就似乎今次咧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 呢、這个我哋稍后可能再同唔同嘅嘉宾倾下，即系睇下佢哋对于天文台今次发出警报嘅一啲时机啊，去到点样睇啦？因为咧，即系天文台对于呢个暴雨嘅警告咧，咁係有一啲嘅雨量站咧，雨量監測站咧，去到量度嗰個雨量嘅。咁而咧，關於嗰個颱風嘅強度方面咧，咁其實全港咧都有8个啊指標性嘅一啲測風站咧，參考測風站咧，咁去到咧錄取嗰個風力，去到判斷咧究竟個颱風竟去到乜嘢級數嘅一個風力咁樣。咁所以我哋稍後可能再討論啦，或者我都再講多次咧，即係究竟呢個獅子山呢個嘅熱帶風暴究竟過去嗰個週末發生過咩事先啦？咁因為咧就係喺星期四晚咧，咁其實天文台咧已經係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噶啦。咁去到咧就係星期五嘅朝早咧，咁就開始出現一啲嘅更加高嘅暴雨警告啦。咁就係咧呢個星期四嘅星期五嘅朝早咧，就係11:20咧就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跟住咧過多20几分钟，11:45咧就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咁亦都咧系今次有记录以嚟啦吓，第二次喺10月咧发出嘅黑色暴雨警告嚟噶。而今次嘅雨量咧都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最后嗰个雨量咧都系破咗一啲嘅记录噶。咁系讲紧嘅就系嗰个雨量系讲紧329.7毫米嘅雨量，系打破咗咧10月单日雨量最高嘅记录嚟噶。不过咧就系嗰日啦，唔知大家星期五嗰日咧就喺身在咩位置啦。咁大家都记得嗰日嗰个雨量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好多嘅网络片段都见到咧，就系、是、譬如话你搭巴士咁样啦，可能嗰巴士系要涉水而过嘅，咁啊好多嘅水咧，可能系沿住嗰啲嘅车门嘅罅咧，就系涌入嚟车厢入边啦。又有啲嘅港铁车厢咧系有滴水啊，同埋咧有啲嘅建筑物咧都系出现水浸啊吓，咁系好紧要。而且咧就系嗰日星期五嘅朝头早咧。就喺跑馬地樂活道一個嘅地盤咧，有一個嘅棚架倒冧，咁就係壓住咗一名咧喺嗰個地盤做地基工程嘅女工，咁後來咧嗰個女工咧係送院不治，出現咗不幸嘅事件咁。咁有啲人就批評啊，其實天文台可唔可以再早啲去發出即高級別一啲嘅暴雨警告咧？咁啊，咁呢個星期五嘅情況啦。咁好啦，咁啊，关于风球方面啦，咁啊，星期五咧，其实就仍然都未有话要挂8号风球噶，咁但系咧，去到星期六嘅朝早咧吓，星期六嘅朝早咧，先系咧就系朝早6:40咧就挂上8号风球啦，咁但系后来咧就究竟几时系落波系由8转做3咧？咁天文台喺当日咧就系曾经出现6次。更改咧，關於8改3嘅一啲預測啊，咁先係講話下午啦，下午初時啦就改發3號啦，之後咧就話下午啦，跟住就話下午至黃昏，跟住就話黃昏前後，最後話晚上，最後話咧午夜前咧都會繼續維持住一段時間。咁好多市民就不滿咧，就啊其實星期六嗰日天文台對於呢個嘅獅子山呢個嘅風球從8改3嘅時間。出現過6次嘅更改咧，都好多嘅不滿啊！戴希林， 我咧就我個人嘅經歷咧，就先要申報一下先。我係先甜後苦嘅，因為星期五晚咧，我自己啱出嚟教書嗰間學校咧，就50周年，咁啊有個晚宴，我以為要取消添，咁結果咧就因為3號風球就可以繼續。第二日咧就發覺咧出街嘅時候咧就。哇，唔掂啊！即係好似啲風咧，比我想象中大，雨又比我想象當中大，我嗰把遮都吹到爛曬。咁啊，禮拜日咧，我以為咧又約咗人咧，我以為咧就應該啲約可以如期進行，咁啊出到街先，都發覺原來唔得，最後都要取消。所以咧，我啊先甜後苦嘅我。 係。嗱，天文台都講到話咧，咁其實獅子山啦、以至到咧，其實係嚟緊嗰個圓規啊。咁都喺嗰個風力上同埋雨勢上咧，都係受住咧就另外一個嘅東北季候風咧嘅共同影響嚇，咁所以咧嗰個風勢雨勢咧都係共同影響之下咧就比較大嘅。咁或者我哋稍後咧就再請唔同嘅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問題啦。咁好啦，不如喺呢度都呼籲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過去嗰個星期五、星期六係點樣過嘅咧？ 對於天文台的一啲預報嚇警報的一啲工作，大家有冇咩嘅意見咧嚇？會唔會都因為天文台嘅一啲警報嘅工作，令到大家可能都遇上唔同嘅一啲情況咧嚇？我哋電話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10月11日，朝早10:09，普通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併要延遲到出年下半年先至實施。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不满未能够在本届政府任期里面处理。实政员卓田北辰： 两年都做不好，为什么要屈下届硬食你的东西呢？这些不同的北部都会区那些这样的愿景，那些什么都未开始又可以随时叫停，但这个是承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所有系统的更新都要很小心的，因为你计错数啊，遇到任何东西就都几大问题。所以当然我们会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是尽快在下半年最早的时间是能够完成有关的工作。 水警高级督察林婉仪上个月执行的时候殉职，两个内地男子在内地落网，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何振东： 香港警方、广东省公安厅和海警局展开联合的调查和情报交流，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内地公安拘捕了两名涉嫌撞击水警小艇的嫌疑人士，经调查后发现他们是一个跨境海上走私集团的成员。 下午2点，施政报告提出检视公务员高层职位选拔和聘任机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大部分首长级人员都会经内部晋升。 我们会检视我们的首长级官员那个晋升和选拔的机制。这个检视都是会邀请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来去参与。亦都广泛会同同事来去沟通。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系18723111，自由风，自由风咧就系呢个时间倾紧咧，就系刚刚过去嘅热带气旋系狮子山吓，当中咧就系天文台作出警报预报嘅一啲表现啦。而嚟紧好快咧就系今晚咧另一个嘅热带气旋圆规咧，亦都会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以内啦。咁大家对于呢个嘅天文台嘅工作有冇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大希立华，我哋先系不如同大家倾一倾关于咧就系跑马地嗰个嘅冧棚架嘅事故先啦，咁都见到咧，其实嗰个嘅事故咧，头先都讲啦，有一名嘅女工啦就被棚架压住啦，最后就送院不治。咁其实咧，佢就系连同另一名嘅工人咧，咁就系当时喺地面嗰度工作啦吓。咁当嗰个嘅棚架倒冧嘅时候咧，佢就同另一名嘅男工咧就被困喺棚架之下嘅咁。咁其实同时间咧喺乐活道咧都有另外两名嘅私家车，佢哋嘅司机咧系被压住嘅，咁亦都系见到咁嘅情况。咁今次所倒冧嘅棚架咧都相当之大幅吓，成100米乘150米咁多噶。咁而当中嘅一啲当中嘅承建商咧，咁佢都讲话其实系有跟足咧，就系劳工处喺恶劣天气底下嘅工作安全指南咧。去到停止高空同埋高空嘅工作啦，同埋穩固棚架啦咁。咁但係呢就係譬如話嗰啲嘅雜工係喺地面工作，佢哋又有冇因應住嗰個天氣而去到暫停工作，或者係去到作出一啲嘅安全嘅準備呢？咁呢個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請嚟一位工會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呢有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啊。何炳德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何先生， 点样理解今次嘅事故啊？你 其实咧，当我睇到呢一个意外嘅新闻之后咧，都觉得比较震惊嘅，因为咧咁大幅嘅棚架倒塌咧，喺我哋个行业里边嚟讲系非常之罕见嘅，因为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即是不是说单纯是一两个意外或者是那两个事实呢令到呢棚架倒冧，但是呢可能会有其他涉及很多原因啦。咁啊喺我哋个行业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惯例呢，就係话打风前啊咁样，大家呢即係承建商啊或者係管工都会叫嗰啲分判商呢做好一啲防风嘅措施啦，包括呢个加固呢个棚架啦，加固呢、這个连长器啦，睇下有冇甩漏啦，咁呢啲都要做返嘅。 连长器系点样嘅设备嚟 㗎？连长器呢就喺我哋个行业呢俗称叫做拉门。意思即是说这个棚架由下面地下一路向上搭的话呢，就会有一粒拉爆转入这个墙身，然后呢就拿铁线固定这个棚架，咁就再有一条竹呢就倒撑溫住那个墙身那里呢，而稳定了这个棚架会向外翻得，所以这个就俗称叫做连墙器。咁如果是新建的楼宇呢，通常打风前呢都会在个楼面就拉返呢啲绳啦，呢啲都要加固返嘅。而呢一个意外呢一單嘢呢，即係呢次呢个意外呢，就据我所知有啲工友反映呢，就係、是、现场呢一座楼呢係甩皮嘅，俗称叫甩皮，即係话将原来嗰啲批档嘅石屎呢甩咗佢重新再嵌返上去。咁喺行业里面嚟讲呢，就通常当你搭咗个棚架上到去之后呢，如果你甩咗嗰啲石屎啦，咁然後呢就要補返拉門嘅，即係要，因為你原來嗰陣轉咗拉門嗰粒拉爆呢已經係暴露出嚟咗，即係暴露出咗嚟㗎嘛，因為甩咗嗰陣批檔㗎嘛，咁就要重新再轉返一粒呢入少少，即係要入到石屎位囉。咁如果假如你打風前你冇去檢查你呢啲，咁令到呢個連上器或者拉門減少咗嘅話呢，就會有倒塌嘅危險啦。而另外呢，因為由於呢一座棚呢係我嚟搭嚟我嚟係甩皮嘅，咁喺樓層或者係喺嗰個棚架上面積累嗰啲石屎啊，又及時嗰啲雜物清理，因為嗰日呢嗰啲雨勢都幾大，咁如果你冇即係冇清理得快啲，就話清理唔乾淨啊，咁有咁大個雨量呢，就會加重咗嗰個棚架嗰個承受力，咁就會有倒塌嘅危險啦。 啊，何生啊，我咧就覺得今次咧就分開兩件事去講啦，即係個棚架本身頂唔頂得住個嗰啲風，咁嗰個就本身係個棚架本身嗰個問題啦。咁但另一個咧就係嗰個女工嘅工作時間係唔係喺一個危險嘅情況咧？咁如果根據依家天文台講，就因為個風咧就好飄忽，咁所以佢宣布嗰、那個。風球咧嗰、那個時間咧，亦都變得好飄忽。咁做到咧，就係、是、嗰、那個可能個風已經好大，但係個女工個工作時間咧，就可能嗰時就未個風波，即係風球都未再加大嘅。同埋咧，正如頭先你講咧，就做嗰個加固防風措施嗰個時間咧，可能就有啲落差。咁所以依家我覺得個問題咧，就個棚架點樣咧，就依個有待調查研究啊。但是那个女工的工作时间和她加固的防风措施的时间呢，就跟今次那个飘忽的宣布呢可能有少少关系。那这里呢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看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行业呢，特别劳工处的指引里面呢，其实有些比较即是有些甩漏，我觉得个人觉得有些甩漏，因为通常我们的行业都会爆风球、啊、或者黑雨呢就不用替做啦。但是呢三号风球红雨呢啲咧，其實行業裏面，比如好似一座新嘅樓宇，如果要加棚，石屎佬啊，或者係搭鐵佬唔走嘅，搭棚都要擒上去搭棚嘅喎。 係啦，就係呢個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啦。 係啦，因為佢比如好似佢四日一個 cycle 或者五日一個 cycle， 佢定咗後日落石屎嘅，你必須要喺落石之前你要加呢個棚。咁你好啦，佢唔停嘅情況下，你加棚，就算你黃雨又好，三號風球都好，你都要擒上去加棚。咁其實個危險性係好大嘅，所以咧喺勞工處裏面咧冇規定，冇明文規定，喂三號風球係唔屌工作協國，佢冇寫噶，嚇、依然要你去做噶，所以咧變相我啲工作協嗰啲工友咧係非常之危險嘅。而另外嗰日咧，其實咧我哋出門嘅時候已經係黃雨啦，同埋三號風球啦。係。咁而其實咧，又我覺得天文台都有啲即係唔明啊，點解去到十點幾、十一點幾啊，突然間 黄鱼，由黄鱼变成红鱼，唔够一阵已经变黑鱼啦。 我更正一下啦，今次天文台系朝早吓11:20咧就发出红色暴雨警告，11:45咧就发出系黑色暴雨警告噶。咁而咧根据报道咧，这个嘅棚架冧嘅时间咧就系朝早嘅10:00，即系话喺红色暴雨警，即系仲系黄色暴雨警告期间吓。 即系黄雨，咁事实上咧，我哋问翻好多工友咧，现场其实黄雨嘅时候已经系非常之大雨噶啦，已经好大雨噶啦。即系你既然系一个三号风球咁大雨，咁你作为一个现场嘅管工咧，系咪应该喂评估下喂咁嘅情况下，系咪应该要叫啲工人翻入嚟避一避先咧？系咪？就算唔冧棚都好，咁上面有嘢飞落嚟都会砸中个工友噶嘛？系嘛？即系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嗰、那个危机感咧，同埋嗰个风险评估咧要有咯，系、 okay. 嘛？就唔系话喂要咁我喂要赶工，唔好理你爆风球啊，唔好理你系三风球都，你照同我哋做赶呢噶啦，唔系咁样噶嘛。咁你评估现场呢、這个事实上，你上面仲有好多嘢喺上面，你唔知几时有嘢，系嘛？ 何生啊，因为我哋就嚟何生，我哋就嚟听5:30新闻啦。不如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可以嘛？ 好得， 多谢你吓。何炳德咧就系一个嘅搭棚嘅工会嘅代表啦。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啊。咁都继续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讲下大家周末咧对于狮子山嘅呢个嘅情况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热带气旋圆规逐步移近本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话，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圆规晚上将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听日天气转坏，星期三部分地区或者会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天气变化情况等，当日可能发出8号信号，呼吁市民趁天气未转坏，做好防风同防水浸措施。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全部已经接种2剂疫苗，冇病征。本港累计12268宗确诊。新增患者由27至75岁，其中2人从巴基斯坦抵港，2人嚟自菲律宾，其余3人分别由肯尼亚、黑山同美国抵港。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服务中心今日启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启用仪式的时候说，服务中心会为香港社会团体包括工商组织等提供办公场地和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协助团体处理事务，相信会起到好作用，标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至于这一类服务中心会不会扩展至其他内地城市，梁振英说有关工作要一步步做，目前先集中做好南沙的工作，如果工作是有成效并获大家认同，愿意在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亦都是中国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澳洲个别政客涉台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对外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澳方个别政客的言论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极其荒谬。他说这种出于一己政治私利、煽动对立、鼓噪中国威胁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对中国污蔑抹黑的言论很不道德、极不负责，也都注定不得人心。赵立坚说，中方奉劝澳方个别人士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基本事实，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澳洲前总理阿伯特近日访台，表示支持台湾打破国际孤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风同埋系有大雨同埋狂风，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

地盤棚架倒冧，導致一名女工咧就係、死亡嘅事件嘅。咁我哋就繼續同咧工會嘅代表，就係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傾緊。何炳德你好， 係你好。 頭先咧就講到話咧，根據咧其實勞工處所制定嘅呢個嘅惡劣天氣嘅下嘅工作安排啦嚇，工作安全指南啦嚇。咁其實咧就係、是、一啲嘅如果係搭棚，即係一啲惡劣天氣底下啦嚇，咁啊搭棚啊高空工作啦、啊，就係唔做得啦。咁但係譬如話今次嘅女工同埋相關嘅雜工咧，都係講緊喺地面嘅一啲工作嚟嘅。咁呢啲係係點樣去處理咧？嗱，而家根據咗指南咧，咁就係話咧係如果係受即係一啲嘅空曠嘅户外地方要進行工作嘅時候咧。咁就如果遇上一啲嘅惡劣天氣影響咧，就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前往安全庇護所咧去到暫避。咁但係究竟係邊個去判斷？因為又未到紅雨黑雨啦嚇，又邊個去判斷黃雨底下呢啲嘅地面工作都要停止咧？你頭先提及管工係嘛？係咪就係管工全權去決定？ 管工啦，冇錯冇錯，駐地盤嘅管工或者大判嘅管工，或者係佢個分判嘅現場嘅 CP 啦。啊！佢都要有人有個管工喺度噶嘛？咁你評估嗰位現場好大風喎、哦，上面吹得噗噗聲喎、哦，加上個雨勢咁大，咁你就評估個現場嗰個風險評估，睇下適唔適宜喺户外工作啦。 嗯，但管工都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到判斷，即係都係黃雨啫，因為暫時都係黃雨。咁喺判斷呢個情況之下，點樣先至叫做唔開得工喎？係咪啊？ 其實咧，因為就算係黃雨都好，如果你喺嗰個斜坡，譬如好似嘅斜坡上面，所有積嘅水都係喺嗰個位置湧曬落嚟嘅，咁你變相你嗰個危險性係就即係儘管係黃雨都好，但係你由於佢嗰個匯集性嗰個位置個水量加大，咁你可能嗰個水流過急，佢企喺個斜坡佢都企唔穩嘅。第二個問題咧，由於佢係上面仲有嘢係棚架嚟噶嘛，咁上面可能會有啲嘢擺上面啊，或者點樣嗰個情況下，佢有嘢突然間吹咗落嚟咧，會掟中佢嗰、那個嗰、那個工友噶嘛，係嘛？咁呢個我覺得都要現場評估下。 通常仲有譬如工友可唔可以提出同管工講話，即係見到個天氣惡劣啦，可能即係需要停止啦，可唔可以咁樣嘅咧？ 工友當然可以提出，但係問題係我哋而家嗰個行業就係話好，你有啲工友咧就驚住冇得份工，喂你唔做就大班人做，咁你提出嘅話，即係你怕死啦，係嘛？即係你乜都驚嘅，你唔使做啦。通常有啲人係會咁樣講嘅，因為事實上亦係存在緊呢樣嘢咁嘅文化。因為而家香港咧啲工程特別快啊，特別好似起新樓咁樣，以前咧就係嘛十幾日一層、七日一層、五日一層，依家去到已經係最快速度去到四日一層，所有意外咧都係以快係嘛，即係十次意外，因為都係九次。都是因为快出现一些疏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要赶工而令到个工友系嘛冒生命危险出去做嘢咧？我觉得呢个都要思考一下。 啊，何生嗱，我咧就咁睇啊，嗱，天文台咧佢就科学为本啦，咁佢即系有乜嘢雨量或者乜嘢嘅风力咧，佢就去决定咧就挂咩颜色。同埋咧，係教幾號風球啊？咁今次咧，佢就話點解出現一啲尷尬情況咧？就因為窄界或者飄忽嘅問題，即係個風啊！好啦，咁你頭先講咧，我哋喺度聽嗰啲技術人員咧，就根據天文台嗰個判斷嚟做嘢啊！咁但係頭先講咧，你又提出咧嗰個原則咧，就算未到達危險程度咧，要因時制宜，係啦，嗱，因現場環境同因時制宜啦，因地制宜啦， 係啦。 咁但係依個因時制宜同因地制宜咧，就變咗將個責任就交俾咗某一啲嘅技術人員或者係管工。咁你覺得嗰、那個你哋以後係鼓勵依樣嘢，因為覺得依個責任交俾佢係好大咧？ 嗱，打個比方咁計，譬如好似有啲工友喺一個新嘅地盤裡面個樓面加緊棚。但係佢嗰個係風口位，但係現場咧可能係可能三個風球都未必有嘅，有季候風，咁啊吹到咧係真係幅棚合合聲離開嗰個樓層成兩米幾三米都有嘅，一個食風位啊，所以嗰啲就因地制宜啦。喂，佢食曬風喎、哦，那個位咧對住嗰個海邊或者乜嘢嘅情況下咧，你係咪應該喂咁嘅情況你要翻落嚟啦，或者係做足安全你就好上去做，咁呢個咪係因地制宜咯，係嘛？你作為一個管工，你要 你應該有呢方面嗰個經驗㗎嘛。你要管一個地盤嘅話咧，你唔可以揾一個係冇地盤經驗嘅人去管理地盤㗎嘛。 Okay. 而事實上，而家香港咧就好多啲地盤咧都係請一啲咧就係得張沙紙，定係冇地盤經驗嗰啲人管理，係好多呢個管工存在嘅。 明白，明白。 OK， 好啊，唔該曬何炳德，多謝你嚇。何炳德咧就係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嚟㗎。咁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咁啊嗰個屋苑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亦都話咧，喺新一個嘅熱帶氣旋嚟之前咧，承建商係為呢個嘅棚架加固緊啦。咁而咧近日亦都有唔少住户咧，希望透過捐款咧去協助身亡嘅女工家屬咧，以表心意嘅。好，講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一套韩剧就席卷全球啊，非常之受欢迎。无论喺亚洲又好，欧洲又好，美国都好啦，都非常之多人讲。咁佢就叫做咧《鱿鱼游戏》（Squid Game）。有听众问萧叔叔同佢有啲咩有关嘅英文话题可以讲下咧？呢套剧系一个所谓生存游戏嘅剧嚟嘅，有少少似我哋以前嘅一套日本电影叫做《大屠杀》，就系、是、一班人去玩游戏啦，输咗咧就会死咗啦，去到剩翻最尾一个人咧就系、是、能够生存到嘅。里面讲好多同人性有关嘅问题啦。咁啊，萧叔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几句电视剧里面咧系比较出名嘅一啲金句。佢有英文字幕，所以我哋系讲英文。第一句咧，佢就话 ：You don't trust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trustworthy. You do it because you have nothing else to rely on. 我哋唔系因为啲人好值得相信，我哋先去信任，而系咧，如果我哋乜人都唔信嘅话，我哋咧就会无依无靠啦，好阴公猪啦。另外一个 quote 咧就系、是、咧 ：This is hell. What are the rules in hell?电视剧里面嘅一个反派，佢就话呢、这个就系地狱，我哋喺地狱之间，重点会讲乜嘢规则啊 ？OK， 即系咧，你去闹呢个人啊，你做嘢咁衰嘅咁佢咧就咁样答。再俾多个 quote 大家 ：Doing something is always more fun than just watching。旁观咧，绝对唔能够比身历其境咧系有趣嘅。最后一个 quote 啦 ：Do you know what people who have no money？Having common with people who have too much money， 好有钱嘅人同埋好穷嘅人，究竟佢哋有乜嘢共通之处咧？个答案就系 living is no fun， 人生咧非常之无趣无意义。好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46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讲讲咧就系刚刚过去嘅热带气旋狮子山咧所造成嘅一啲影响啦。天文台又造成点咧？咁头先都讲咗，咁就天文台咧就喺星期五咧就一度发出呢个黑色暴雨警告嘅，但系去到咧就系星期六嘅时候咧，咁啊嗰个八号嘅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咁就天文台咧就係多次更改咧，就係回落到三号嘅时间啦，咁都引起一啲嘅市民嘅不满。咁今日咧就天文台台长咧郑楚明咧就召开咗记者会啊，咁就解释翻咧就係狮子山咧呢个嘅吹袭香港嘅情况。佢形容咧天文台发放信息係有不足之处，并不理想，会检讨天气预测同埋信息传递方面嘅工作。咁但係立啊，不如都请另一位嘅专家啦，同我哋讲下究竟天文台係今次在这个预测这个狮子山的路径和威力的时候遇上什么问题呢？电话旁边就请来天文台的前助理台长，也是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梁荣武你好。 Hello, hello. 梁荣武你好。 不如首先讲回个雨先，星期五那个雨。在早上11点几就先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接着就黑色暴雨警告。有些市民都问，其实那天目测真的很大雨，但是为什么黄色暴雨警告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去到11点几才是红色黑色呢？好像有些人上班上学都遇上很多问题。 是，我就没有不停地 追蹤住嗰、那個暴雨嘅信息啦，即係落咗幾多毫米啊等等啦。而實際上即係喺天文台網站所睇到個資料咧，其實都唔可以仔細到即係判斷到某個地區一個鐘頭之後落幾多毫米嘅。咁大家嘅事後報導翻咧，咁其實即係雨勢的而且確大，咁但係普遍嚟講都係40毫米到。都未達到紅雨，即係紅色暴雨警告嗰個標準，咁所以咧，即係大雨再加埋三號風球大風咧，咁即係我諗一般市民嗰個感覺就係橫風橫雨咧，天氣惡劣嘅形勢咧，就特別係即係感覺上係特別誇張咗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又純粹睇雨量咧，就係即係黃色暴雨係恰當嘅，因為未達到指標嘅。 嗯，係咪都同即部分嘅雨量監測器係達標，但部分又未達標係有關係咧？ 其實我哋即係睇翻天文台嗰個暴雨警告咧，其實都係要睇唔係一個細嘅範圍嘅地方嘅暴雨嘅。咁所以咧，佢哋有一連串嘅標準咧，即係話。有若干地方都係達到嘅標準啦，咁然之後咧，至發出個警告，或者預期即係有一相當，即係香港有相當地方都受到50毫米或者以上嘅暴雨，咁早啲發出呢個紅色暴雨警告啦。不過來去都係講句説話啦，暴雨嘅發展咧，往往係好快好快，即係香港嘅天氣系統同。所謂中緯度，譬如好似即係歐洲啊、美國啊、加拿大啊、英國嗰啲咁嘅地方咧，係嗰個隨機性咧，同埋嗰個變化嘅速度咧，往往都係更加快嘅。咁所以咧，即係香港有一個香港或者華南地區做預測有一個即係幾大嘅限制咧，就係、是、就算而家我哋花咗好多努力去做一啲。所謂即係預報嘅工具、客觀嘅指引，但係都未能夠盡善盡美，咁所以只可能係盡做嘅啫。即係要強調一點咧，即係天氣預測呢樣嘢咧，係無論你個人幾叻、儀器幾準，都唔可以做到100%。啊，咁個現實就咁樣，咁所以係。 梁榮武啊，我即係根據你哋一向嗰個做法咧，一路都其實有改進嘅。譬如你哋一定有一個基本嘅原則，就叫科學為本啦。咁正如頭先講，你有啲指標去決定你哋掛風球同埋個雨量係掛咩顏色啦。咁而家你哋一向又強調咧，雨咧就比風啊更加變得快嘅，同埋嗰個區域性嘅差異會大嘅。咁啊，今次咧。就唔淨止雨嘅問題，風嘅問題咧，又啱啱遇住剛剛咧就出現咧，就有兩個情況，就係佢離，即係佢遠離，但係個風好大嘅，因為咧就有個加強效應，走得慢咧又有個雨嘅影響風咧，就走唔即係走得好慢，所以變得落波就落得好遲，即係有好多啱啱遇著剛剛嘅因素。不過我想講咧，除咗依啱遇著剛剛咧。里面你哋去做呢个雨同埋风嗰个宣布咧，其实系应该仲有少少咧，就是、嗰个期望管理嘅，同埋嗰个时间控制，因为你而家啱啱翻工放工嗰啲时间系最罩忌噶嘛。如果有咩变化，所以我就想问咧，其实今次即系你哋都睇到咧， 梁伟茂就冇再喺天坛台， 我知道，即系啦，我知道，即系你哋即系同事咧就睇到呢个问题，咁咧就已经承认有一定嘅要改进嘅地方啦。不过咧，就我相信嗰个期望管理同埋嗰个预期嗰度咧，你建议仲有咩方法可以做得好啲咧？ 其实呢个真系要交翻俾天文台啦，因为我已经退咗休啦，即系佢哋其实中间都有好多我睇到即系佢出咗嘅文献啦，即系喺啲科学嘅即系出名嘅气象杂志度出嘅文献啦，好多即系做咗好多呢方面嘅研究嘅，咁我都跟唔上噶啦。不过即系讲翻。正話你所講嘅，即係期望管理咧。如果我理解你嘅講法咧，就話啊，點解唔可以早少少出某一啲警告？等即係譬如話明知今日都落大雨啦，點解唔等市民出門口之前就出咗個警告？係咪？ 係啦，類似嘅問題啦，特別係啲翻工放工時間啦， 係 啦。 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問題嘅癥結咧。就是如果天文台可以做到100%準確的預測， 佢哋絕對可以管理埋你所講嗰個期望，即係話如果天文台預期有九點鐘或者八點半鐘到會落大雨，但你要紅色黑色嘅，佢一定會六點鐘嘅時候就發出嗰個警告啦。等啲人未出門口嘅時候發出警告，但係個問題而家做唔到，而家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咁所以真係只可以盡做嘅啫。即係如果我哋知道邊一時邊一刻是可以達到紅色，即是預測啊！我講同講緊嘅預測，因為如果你話達標誌發出個警告，完全冇問題啦。呢個因為而家電腦好簡單，可以即係電腦出埋警告都得啦。但我哋唔係話達標嘅時候發出警告嘛，我哋仲有一個預測嘅成分喺度噶嘛。咁既然有預測成分喺度嘅時候咧，就可能有誤報嘅風險啦。我如果出咗一個紅色嘅暴雨警告或者黑色嘅暴雨警告，就話俾人聽，你如果喺屋企就唔好出門口啦咁樣。但是到最后落唔出大雨嘅时候，一样都系社会上面有混乱嘅。咁当然啦，嗰、那个混乱所造成嘅破坏可能冇，即系唔系及时发出嘅警告咁大，但系始终都唔系理想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我理解天文台发出警告咧，就系喺呢两者之中攞一个平衡。咁诶，归根究底都系话而家科技系去唔到嗰个。市民嘅期望啦。 我想加多點咧，就係啦，即係你哋就強調嗰即係天文台啦，即係強調嗰個科學為本，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原則。係 啊，呢個係 我知道，我知道呢、這個，但係我覺得咧，仲有兩個原則咧，依家可能要考慮嘅。過去咧，除咗科學為本之外咧，可能就會考慮嗰個運作效率嗰個問題。但係我相信個社會慢慢咧，一出咗事啊咁咧，就會多啲人會講咧，就安全第一。 嗯， 咁呢個咧嗱兩樣嘢咧，其實係你話冇矛盾係假嘅，即係話好似頭先講嗰個搭棚嘅問題都一樣嘅。如果你話沙漠風球嘅嘢應該去做嘢㗎，應該即係效率至上。但如果你從安全第一咧，有啲地方如果你要判斷有危險咧，你可能就要停一停嘅。所以我覺得呢度咧嗰個期望管理裏面咧，除咗係個科學達唔達到個水平可以做到預測之外咧，我相信喺你哋宣布嗰個時間性嗰度咧，係效率同安全呢個問題咧，可能都要再即係隨住社會嘅演變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都唔定，會唔會咧？ 嗱，時間性就剛才都解釋咗啦，即係只可以盡做，即係喺科學。俾到嘅信息嘅同埋預報嘅範圍底下進做。至於你話嗰、那個市民嘅安全嗰啲嘢咧，我就覺得呢、這個咧就要全民參與。所謂全民參與咧，就係、是、大家要對呢啲災害性嘅天氣咧嗰、那個認識要進一步掌握。個問題就係單一一個警告咧，其實係唔可以涵括到香港一個咁多元化嘅一個城市嘅需要嘅，一個咁複雜嘅機器，佢每一個部位嗰個所面對嘅風險嘅要求係絕對唔同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發出咗沙漠風球，仲有暴雨警告嘅情況底下咧，唔同嘅工種，如果有啲專責嘅人士去判斷佢嗰個工業或者嗰個工種面對嘅風險嘅時候咧，佢哋應該係有啲專業嘅人士去做佢嗰個停唔停工嘅決定，咁唔係將呢個咁樣嘅責任咧擺翻嚟天文台，因為如果天文台再考慮埋呢個責任嘅時候咧，就變咗唔係依據科學去發出一啲警告啦，因為我哋所謂依據科學咧，就係、是、風力、雨量啊，同埋嗰啲等等嘅參數、氣象參數嘅強度啊、持續性等等。咁就如果你加入咗咁多其他嘅非科學元素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效果未必係最理想。咁當然啦，呢啲即係改善嘅空間永遠都有嘅。咁就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一個公眾教育嘅問題，就多過係一啲所謂即係期望管理啊，或者係市民照顧呢、這個市民生命安全啊之類嘅嘢。 系啊，梁明武又点样睇嚟紧呢个嘅热带气旋圆规个走势咧？咁啊嗱，今晚就会进入本港嘅800公里范围内啦，亦都会将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转变为咧就三号风球啦，亦都有机会咧就系再升上八号嘅咁。你点样睇今次即系或者对于即系天文台嘅今次嘅预报嘅信息，又有冇啲咩嘅期望咧？ 其实我觉得今次天文台嗰個預報，即係我而家講緊係九天天氣預報啦，已經係好進取嘅。即係我嗰個年代咧，好少預測即係八級風啊、九級風啊，即係未來幾日喎。即係我哋講緊星期三，今日星期一啦。天文台而家預測呢個星期三有可能九級風，咁九級風即係咩啦？即係八路風球啦。八級風已經係八路風球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天文台今次應付呢個圓規所俾到市民嗰個信息咧，係非常之進取噶啦。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驚一樣嘢嘅，做預報就係、是、我話咗咁大風，如果到時呢個風力唔到我預期嘅風力嘅時候，咁咪好醜怪係咪？又一次唔到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都係喺兩者之間掙扎。我想俾好好嘅信息俾市民。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個能力始終都係有一個限制。 Okay.好，时间关系同梁荣武倾到呢度先。梁荣武咧就系天文台前助理台长，亦都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多谢佢啊！咁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大埔嘅沿线路近大发街，因为意外咧，而家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嘅交通就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丁角路近凤园路。咁而大发街去沿线路嘅车龙就排到大昌街附近一带嘅交通，而家都系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升综合指数收市报3591点，跌咗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7点，跌咗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12.9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6，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收市报162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24美元，卖出17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塞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先啦。港岛半山马嘅先峡道近住梅道上山方向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咧就清咗场一阵间，不过一带都好塞车噶啦。龙尾塞翻落去金钟道、告士打道西行线咧都受到影响，慢车嘅。马纪先峡道近住梅道上山方向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咧就消散紧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金钟道同埋告士打道西行线嘅。咁啊，而家就仲有呢一个新界吓，大埔嘅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嗰度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啦。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咁啊而家塞车噶。龙尾就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咁啊工业村里边嗰啲支路嗰啲细街咧，而家都系受到影响，都系有啲挤塞噶。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因为有意外，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去到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工业村里边啲支路咧，亦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消防局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盛湾仔之路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差唔多启业村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附近。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半山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龙尾近港安医院。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就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牛头角雅丽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小心啦，都系比较多车啲嘅。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太子路西支路咧有啲塞噶，而家龙尾去到富昌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仍然好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沥源村一路去到美松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反方向啦，咁啊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嗰段咧，而家都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马鞍山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创科都系唔少都同土地发展用地有关系。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哋自己香港因为不同嘅限制，就未必做得咁好。咁今次咧，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咗额外土地，支撑我哋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个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骄凤，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骄凤已经变咗心啦，佢两个会唔会因为咁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吓。大希立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呢个嘅楼面面积嘅问题啊。嗱，上个星期咧，特首就发表咧施政报告啦，咁随后咧，政府亦都系发表咗新一份嘅香港2030加跨越2030年嘅规划愿景同策略啦。咁当中咧就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咧有一个嘅提议咧，都系引起大家注意嘅。咁就系话咧，希望将本港嘅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2%，咁讲嘅就话咧系嚟紧咧就希望吓考虑啊，就喺卖地嘅时候就加入条款，就限制单位嘅最低面积，咁就 咁佢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咧嚇，阿黃偉麟咧就係話將個單位嘅最細嘅面積咧就限制喺200或者係210平方尺，咁啊政府都會考慮啊，有啲考慮相關嘅意見嘅咁。咁好啦，即係阿戴希立啊，即係都見到好多即係近年啦，好多即係所謂納米樓咧係湧現嘅，尤其是啲新盤咧，好似唔少咧都起得頗細下噶，咁即係百零尺嘅單位咧，而家即係新盤咧嚇，即係近年咧都係見到大把係見到喺市場上面出現嘅。咁而家即係政府話將會喺新嘅賣地嚇一啲私人地嘅賣地之中咧，就係、是、加入一啲限制。最細面積嘅限制喺度，咁會唔會都對於將來啊，即係趕絕納米樓嚇，讓大家有一個舒適啲嘅居住環境有啲幫助呢？ 喂，我諗呢個思路咧，就唔知係咪嚟自會覺得人均嘅面積咧應該有個人道標準，因為我唔知係會唔會係呢個咁嘅思路而嚟，因為有啲國家真係有規定嘅，咁香港一路都冇嘅，就係由市場去主導嘅。咁啊，市場推得出呢啲樓，亦都有人買咧。我諗推出呢啲樓嗰啲地產商咧，就有個市場計算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冇呢個標準啦，咁一提出咗呢樣嘢咧，究竟對於嗰個市場有咩影響？呢個第一個要探到嘅問題啦。 嗯。 第二個問題，我就覺得如果呢個真係嚟自一個人道標準咧，我就跟住會問啦，公屋標準會唔會變人均面積？ 嗯，呢、這个暂时系黄伟纶局长、发展局局长嘅对于私楼嘅建议啦，公屋又未提，即系政府官员又未提及呢一部分。 你提咗出嚟之后就有社会期望噶啦，系嘛？呢个问题。不过呢个我哋首先睇翻呢个纳米楼点解会产生，有原因噶。咁如果依家你话有个最低标准，即系再改过佢，咁究竟对个市场有咩影响咧？可以去睇下业界啲人点睇咯，吓。 咁究竟话即系去当每一个嘅单位嘅面积啊，最细都系讲紧200或者210平方尺嘅时候，咁当然啦，即系而家可能起开一啲好细单位，即系百零尺嘅一啲新盘啦吓，咁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佢哋嘅设计啦吓。地产商可能喺设计佢哋嘅一啲单位分间嘅时候，亦都要去即系处理埋呢个问题啦，可能会影响到一啲嘅即系发展商以前嘅一啲发展嘅部署啦。咁以至到其实而家即系譬如而家讲紧嚟紧即系施政报告啦吓，都提出就系嚟紧有几多嘅房屋可以供应，私楼供应都系有一个估算嘅数字啦。咁如果系要去增加人均居住面积嘅时候，咁会唔会都喺嗰个供应嘅单位嘅数目之中，又会即系相应减少咧？呢、這个都可能要注意翻嘅一个问题。 唔系、哦，我睇个市场啦，我今日睇到段新闻咧，有人估咧就话，如果真系落实咗呢样嘢，咁你以前已经建好咗噶啦，有啲已经建造当中嗰啲就唔受影响啦。 嗯， 究竟会升值啊，一贬值？你估下先，即系但我今日睇到新闻咧，系有个估计嘅。如果睇咗呢样嘢之后， 你讲啦，不如个分析系点咧？ 唔系我睇嗰段新闻嘅咋，佢哋估会升值。 嗯， 因为冇供应啊嘛，呢类咁嘅楼，咁如果个市场以往系真系有呢个需要，呢个即系要听下啲业界讲啦，可能呢个需要就系嗰啲个人嘅需要，或者嗰个经济能力嘅能够负担嘅能力，系只系呢个面积嘅啫。以后你冇咧，呢类反而会抢手，即系有段新闻咁讲啦，系唔系我哋再？听下其他业界点睇啦。 好啦，不如都开放热线俾各位听众啦。各位听众，如果对于而家即系政府呢个嘅建议，系一啲新嘅卖地咧，加入啲条款就限制嗰个最细嘅单位嘅面积，咁可能系200尺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不如都请嚟业界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就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啦。梁志坚你好， 阿建叔你好， 多谢。 系，对于政府呢个建议，你有咩睇法啊？ 咁我睇无可厚非嘅，因为我哋业界都好咧，都唔想话见到一啲所谓纳米楼去到咁细嘅单位。主要咧，当然咧，地产商咧，梗系要迎合个市场啦。即系你一路供应少，咁佢卖咗佢又冇啦，咁佢又谂啲希望能够。接收到嗰啲限住大概系几多钱？一个单位嘅咁， 即系睇数食饭啦，睇下系嘛？ 做多少系咯，做多少咯。你有资料计，如果政府又可以咁样定咗个规矩喺度咧，应该对业界都冇影响嘅。 但是以往有这些的细单位供应，就是有些发展商看准的市场，就是有人会买这些的细单位，即系可能有啲人叫纳米楼啦，咁 或者上车，哦上车盘啦， 系啦系啦，咁真系贵得即系大得嗰一两成嘅面积，咁嗰个价钱、那个售价有可能会贵噶咯，咁一啲可能真系年青人吓，未必负担得起嗰个嘅大啲楼嘅大啲单位嘅楼价，咁可能佢哋就未必上到车噶咯。你哋有冇考虑到呢个市场问题？ 嗱，主要咧睇个供应点啫， 嗯， 地产商有地买咗，佢知道个规矩系咁嘅。佢咪要咁嘅，又冇影響個單位㗎，因為佢由幾多尺至到幾尺㗎嘛，佢咪大啲嗰啲，佢咪縮均細啲囉。即係佢政府買地，我哋同政府買地啦，有規定你最唔超過幾多單位㗎嘛。 嗯。係。 咁你唔超過個單位，你咪因住嗰個單位嚟到裁剪囉。 係。 冇影響㗎。因為當然你話會唔會水漲船高，尺数大咗啦，咁或者将来佢政府嗰个地嘅 supply 多咗嘅话咧，呢啲咧反而对呢个市场仲会好啲嘅。 嗯，就要睇到时个供应有几多啊？ 系咯，你问我本人咧，佢我就见到啲太过细嘅楼咧，都系自己做呢行咧，都觉得系比较即系唔应该起到咁细嘅楼，但系因为有部分地产商梗系因价就货咯，系咁，所以呢啲咧，如果佢定咗个规矩喺度咧，咁你就唔能够少得个石数咯。 阿基生，我想问咧，即系以往即系你就主要睇话，即系地产商都系睇餸食饭啦，即系咁样。咁嗱，如果睇翻外国咧，有啲地方啊，真系确实有人均面积最低系几多嘅。譬如今次定200-210咧，你觉得？这个标准合不合适呢？同埋头先讲呢，这个可能又会影响将来，即是会不会影响埋公屋的标准都有变呢，即是人均面积。 公屋我哋就不清楚 了。 但是我睇政府因得你数字出来呢，佢公屋都不会细得佢哋数字。 是啦，即是我就话会不会有这个影响啦，即是这个。 佢不是，佢是一个 number 有些大啲有些细啲㗎嘛。嗰啲大啲佢就起分少啲囉。 是，但 他细数嘅啫嘛，佢譬如我喊你起1800嘅单位，你咪将嗰1800个起尽佢，你个冚唪唥个 polish 系得几多，咁你起尽佢咪平均分佢咯。 嗯，梁志坚想请教一下咧，即系以往有发展商起细单位啦，吓百零尺细单位，咁当然就计过数啦，即系当然系佢哋计过，即系有钱赚吓，先至会起一个咁细嘅单位咧，即系可能系斩细啲，每个嘅单位咧都系卖即系相当嘅价钱，咁就令到咧就发展商有钱赚啦。但系而家譬如系每个单位又划大啲，咁会唔会发展商计数，可能系结果冇钱赚嘅情况咧？ 其实我睇冇太大影响嘅，因为过往都好咧。地产商咧都唔系个个 aim at 呢啲咁细嘅单位嘅，即系以我公司为例咧，我哋真系唔会起到咁细嘅单位。 咁有其他地产商会咁做啊嘛？ 唔系，咁呢啲各有各做啦。即系我都系地产商会嘅，我哋亦都冇可能话要俾个意见佢哋，你唔好太细啊咁样。因为主要就系地区性嘅都有啦，唔通你喺啲好旺嘅地區，或者喺半山嗰啲，梗係唔會起呢啲嘅。主要都係喺新界啊，或者係比較，即係實際上有個，亦都有個好處。佢就即係話你可以用呢個細啲嘅價錢，可以咪有你咪買翻細啲嘅樓咯。 嗯， 乜原有嗰啲業主，你覺得會將來面對一個咩嘅處境咧？如果有咗呢個規例嘅話， 我睇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嘅， 即係照喺度住。 即係你而家都係 根本接手啊！真係嗰啲 都爭幾隻嘅，即係叫做政府都唔係話亂咁開個數字出嚟嘅，即係都唔會對個市場有太大影響嘅。 係。你覺得你覺得如果要去規定嚇最細面積單即係單位嘅最細面積嚇嘅下限咁樣，你覺得應該定幾多先啱咧？同埋呢個係出於乜嘢嘅考慮去定答呢、這個最細嘅面積咧？ 呢、這個我睇最緊要就係人均要佔嗰啲地方， 雖然現在這些呢全部都是studio 的了，即是沒有房的，全部廚房又在這裡，睡粉房又在這裡，即是過往因為沒有規限呢，你現在有個規限，地產商會照跟個規限 去做咯。那也都吸引到有部分afford不起你大單位那些，他咪買小一點咯。但是我 你問我本人來計呢，我認為都是一個好的建議來的。即是太小呢，即是入到去 一間房仔咁。但是乜嘢先為之太小呢？即是個標準應該點樣畫呢？佢先。 134呎你咪細得緊要個頭。 咁即係85呎你就接受啦，係咪？ 係咪我唔係接唔接受。你而家211呎我都接受。係。即係政府都體驗到，即係有嗰啲人要置業呢，唔好真係一個白鴿籠咁樣啦，咁解啦。 你估计系咪地产商会会一致拥护啊？呢、這个新嘅标准， 我又唔可以咁讲，即系呢各有各嘅睇法啦。 系， 但系会员我哋亦都冇坐低倾过呢样嘢。我认为嗰个会员都系一定接受嘅。 系。過去嗰啲時間，其實係咪都見即係有啲嘅研究啦，都話其實發展商係用盡好多啲豁免樓面面積啊，去做一啲嘅即係譬如露台啊或者工作平台啊等等啦。咁其實呢啲嘢又有冇需要改變呢？你覺得 嗰啲都有限制噶嘛？ 係 你最多用盡佢嘅啫。你用咗擠落去兩房嘅、一房嘅，抑或擠喺邊度咧？咁你呢啲studio 嘅咧？佢咪亦都要睇到，哇！得百幾尺啊，點樣有辦法等佢通風嘅地方啊？點計數啊？其他有啲咩撥落嚟呢啲用啊？咁等佢去睇，因為你一樣係計緊數嘅啫嘛。 嗯。 你露台嗰啲計數嘅，佢都係照賣嘅啫嘛。 好啊，吓，唔该梁志坚，多谢你啊。 冇，多谢， 多谢你， 多谢。 梁志坚咧就系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嚟噶，咁啊戴希立啊，咁我哋都不如呼吁下听众啦。咁大家唔知有冇都可能即系有啲朋友吓住喺一啲咁细嘅单位，可能百零尺吓，所谓纳米楼嘅一啲空间嗰度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如果即系而家政府话即系可能会喺将来賣地條款裏面都加入一啲單位最細面積嘅一啲下限嘅限制，即係唔可以起得太細，可能係講緊200呎或者210呎。大家支唔支持呢？嚟緊可能都有啲咁嘅單位出現，大家支唔支持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戴希立啊，都睇翻咧，即係以往嘅一啲機構嗰啲調查啊，咁睇下即係以往嘅一啲納米樓嘅情況係點啦。嗱，睇翻咧本土研究社啦嚇，咁啊早前咧就係研究翻咧香港過去10年嘅一啲數據啦。咁究竟有幾多納米單位就係出現咗喺市場度咧？咁佢就發現咧，就過去嗰10年咧。是有8500多个咧嘅纳米单位咧，就喺市场嗰度嘅咁。咁而当中咧就系呢啲讲紧佢哋嘅定义咧，就系讲紧即系260呎底下啦吓。咁点解260呎咧？因为嗰时就系用咗即系市建局咧喺2014年之后咧，就同发展商定名最细单位唔可以细过260呎呢个嘅指标啦。不过呢个系市建局嘅一个标准，咁就用咗呢个标准咧嚟计咧纳米楼嘅数字。咁就结果咧就发现过去10年咧就有8500多个啦咁。咁而且咧有一个嘅都几攀升嘅一个趋势嘅咁，咁啊2010至2012年咧就平均每年咧就得72伙呢啲嘅纳米单位嘅啫，去到咧2017至2019年期间咧就平均落成量咧就增加20倍，去到咧就1500多伙一年啊，咁而咧就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啦，而家啲纳米盘咧。都细得几夸张噶咁，嗱佢哋嘅研究就发现咧，面积最细嘅纳米盘咧就只有121呎啫，吓咁啊121呎，大家去想象下个面积啦，咁可能大家都之前有听过一个嘅近年嘅一个楼盘啦吓，咁啊喺屯门嘅，咁啊讲紧个单位咧就120几呎啦，咁当时咧仲引嚟一啲嘅即系农床盘啊呢啲嘅形容词啦咁。 咁如果即係呢啲嘅情況，可能係啊有啲嘅一啲上車族啊會買啦嚇。咁、啊、但係對於嗰、那個即係人嘅即係嗰、那個生存即係嗰個嘅生活嘅空間啊嚇，咁、啊、又係咪健康嘅咧？咁但係大家可能都引起多啲討論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即係政府一啲咁樣嘅建議，大家又點睇咧嚇？嗱、啊，我哋電話18723111咁啊，但係嗱，不如都聽聽我哋聽眾嘅意見好嘛？ 好啊， 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喎。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陈生系，请讲。 嗱，即系我咁睇啦，其实香港系个自由社会嚟嘅， 嗯， 咁咧就我觉得诸多限制咧未必系好，咁我唔知咩原因，点解要整啲话限制啲纳米楼就唔准咁细？咁如果佢话唔系，因为细得滞，同情啲人因为住唔到，买咗都冇用，咁可能系啱嘅。但系如果你话唔系，细到咁咧？会影响好多啲民生啊，咁我就觉得唔好咯。有得自由，你有人买82尺，你咪有得去买咯。我都想买12尺，但我买唔起啊嘛。 明白嘅，香港楼市贵啊。 系啊，仲有而家政府都咁多嘢搞紧啦，系咪？咁立立乱，咁点解唔将啲精神嚟搞好其他嘢？要搞啲地产呢啲咁嘢，同埋正话嗰个梁生咧。 嗯 佢其實都冇答到你哋香港電台啲嘢，執執播射咗佢係嘛？你問佢咩叫最細？佢地產商商會佢都唔夠膽答你，係咪？一味話好難講，好難講。 佢話200尺，佢就接受咯。佢話嚇。 啊，我幫你講啊！如果咁啊，不如20000尺啦。我包你地產跌啊！聽日最細20000尺係嘛？冇人買一定。如果想啲地產係。唔好標得唔高嘅咧，嗱，其實唔應該嘅咁想法。點解咧？窮人一定想攞有錢人嘅錢，有錢人又唔想俾錢啲窮人。 Okay. 我覺得社會就自由就最好啦。 Okay. Okay. 點解嗱？有樣嘢好得意，你留意一下。政府賣地係咪？係。點解佢唔抽籤咧？係。點解要公開拍賣？由1億起嗌到15億，15億再嗌15億1。咁點解你唔制止啲人越嗌越高呢？ 明白嚇，依家唔想自買土地啦嚇。時間關係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先啦咁。咁啊，陳生就話：其實係咪真要規管呢？因為都呢個都係自由市場嚟噶。咁你 用翻個市場機制去解決， 睇得咁細，有人買，咁有人買，有人肯買，咁咪得咯。咁呢個論點又點睇咧？應該 不過我就覺得咧，就其實呢個就係香港。特区政府一向嘅做法嚟嘅，咁但系我都话今次提出呢一个咧，系咪因为佢开始有一个想法叫做有一个人道标准，先至会有呢个想法咧，即系咁样。咁至于个人道标准咧，我自己睇咧，除咗系影响个私人市场咧，仲会影响公屋将来个人均嘅面积。 好，我哋电话18723111。 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可有大浪同涌浪。除咗一两日间中仍有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大埔嘅沿线路咧，较早前近大发街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而家主要系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丁角路近下坑村。咁就喺沿线路近大发街有意外，而家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嘅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丁角路近下坑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咁而东隧九龙入口嚟，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都系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就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龙尾喺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落太子道西嘅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雨晴轩。咁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咁而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蛇村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龙尾去到近黄金海岸。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锦绣花园。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改为每小时50公里。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俊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嚟一位朋友，他哋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年少时候嘅经历，点样去了解自己嘅志趣，同埋当面对逆境嘅时候咧，佢点样去处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啦。咁啊，戴希立啊，我哋就傾緊咧，就係關於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咧，咁就喺呢個嘅2030加嘅規劃願景同策略之中咧，就提及到就係話咧，政府將會考慮咧喺將來嘅賣地嗰度咧，就係加入一啲嘅條款，咁就將呢個嘅有限制呢個單位嘅最細嘅面積嚇。咁有啲意見就係話咧，200尺啊、210尺啊等等咧，咁政府話咧都會考慮啊。咁啊，頭先戴希立你都提到話啊，其實同公屋嘅比較又係點咧？咁呢個嘅政府嘅政策會唔會影響埋公屋方面？ 即係水漲船高會唔會咧？ 都會影響埋係嚇，會可能都要需要遵守埋相關嘅最細面積嘅人均面積嘅規定咧。咁嗱，睇翻咧就係運房局嘅文件啦。咁啊，而家咧就係房委會公屋租户嘅居住面積啊，人均面積嚟講咧，講緊今年嘅三月底嘅數字咧，就講緊係人均居住面積係13.5平方米， 即系百三尺度啦。 系啦，跟住乘十就可能百三尺度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如果真系政府真系定立咗一个私楼嘅面积吓，要系200尺吓，即系我个当系一个人住啦。咁睇嚟公屋咧都仍然系即系偏细嘅，对于 系啊，即系人均面积可能会唔会去到200呢个另外一个问题，但系肯定就要调整啦。而呢个调整咧，就會影響咧，你依家嘅工地咧，究竟住到幾多人，同埋設計到幾多個單位嘅問題，所以我都唔知道依個標準咧， 係會唔會影響將來嘅規劃嘅問題？ 嗯，而究竟呢個嘅政策係讓啊，而家即係一啲嘅住户嚇係住得更加係寬敞，係一個人道嘅原因啦， 係啦， 還是一個即係經濟嘅原因咧嚇？即係可能係都見到可能增加供應啦嚇，有一個空間去到讓每一個嘅單位嘅面積都係闊啲啦，咁係咪咁嘅原因咧？咁 咁即係同打風一樣啦，就變咗係嗰個預期的管理是怎樣了，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了。我們的電話繼續是1872311，大家可以是打電話來講一下你對於這個政策的一些意見的。我們電話旁邊請來這位嘉賓，就是建築師學會本地事務部的副主席謝端泰。謝生你好。 你好啊。 是。都知道你之前有就著納米樓的現象發表過一些研究和評論，不如都講回背景先，其實你自己看吧，納米樓的現象 是哪裡來的，為何會這樣呢？ 可能大家都會有印象啦，咁成件事都係嗰陣時話土地供應同埋樓宇供應出現問題，咁而嗰陣時嘅 Development Bureau 就係阿陳茂波先生啦，咁佢係會計師出身啦，大家都知道。咁你知有人知有啲嘢，你喺數字上睇嘅話，如果你要增加供應嘅話，而事實上笪地又係得咁多咯，咁你咪只能夠將啲地減細咯，將啲單位減細咯。 嗯， 咁於是乎啲單位減細，你個樓宇嗰個單位個數目咪可以增多咯。咁啊，可能呢個就係個背景啦。咁而加上後來啲發展商發覺，原來你起啲納米樓嗰啲細單位嘅話，如果除翻開嘅話，佢個毛利率係仲高嘅喎。咁啊，越嚟越多誘因去做咯。再加上呢一個銀行嘅貸款啦，雙辣椒出台之後，銀行貸款變得嚴緊咗。咁一般小市民想借錢買樓，咁嗰、那個可以借到嘅錢，除翻開你可以買到幾大個單位咧，咁唔可能太大啦，係咪？咁所以個單位咪越嚟越細咯。咁好多原因加加埋埋嘅。 嗯，不如都問下你啦，你作為建築師。咁如果發展商要求你去設計一個即係得百零尺嘅單位嘅間隔啦，咁會有乜嘢問題出現啊？或者對於人嗰個生活空間啊，唔同嘅住宅嘅唔同嘅空間啊嘅設計嚟講，會有啲咩影響 嘅？我就比較好彩，我未遇過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嘅同行裏面都好多朋友啦，佢哋每一日面對呢啲問題啦。咁其實你自己畫嗰個跡，你自己覺得係咪好人道呢？住唔住得到呢？咁其實我都好相信行內好多行家朋友呢，自己心目中都有一個尺度，都覺得喂，香港係咪行過龍呀？係咪有啲嘢係過咗火啦已經？ 嗯，有冇話最大問題係邊啲地方呢？可能會可能鞋生個電話就斷咗線啦。咁即係佢係建築師啦，就想問下佢，即係究竟其實納米樓啊，即係嗰個究竟喺設計上面啊，或者對於人嗰個嘅生活空間嚟講，有咩即係最大嘅影響？ 佢頭先嗰個分析咧，就即係啱啱好就回應咗我哋正話講緊嘅嘢咧，就係話佢嘅出現就係因為市場 係 同埋即係嗰個負擔能力。咁咧跟住落嚟咧，依家個改變咧。我唔知係咪啦，佢就話咧，其實就唔符合個人道標準，即係其實佢就講緊呢個問題。咁我哋啱啱可以再聽下佢咧，咁點處理咧？嗱，而家你有個人道標準，咁個市場嗰個因素又點處理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Okay. 請翻阿謝端泰出嚟先嚇。 唔好意思，頭先個電話斷咗線。 係 啦。嗱，其實我諗最大個問題咧，我哋要退一步，退一步唔好睇呢個係一個樓宇供應嘅問題。因為如果你樓宇供應問題就純粹係炒業樓，大家去炒樓就即係冇乜意義啊！呢個討論，反而作為政府咧，我覺得你係有一個責任，係個 social engineering， 成個社會嗰個工程，你點樣去創造一個社會嘅條件咧？我哋成日口頭都講話個社會老年化，社會好多人唔結婚、唔生仔、冇小朋友，咁我反過嚟問啦。住喺200尺嘅楼，你期望佢点结婚呢？你期望佢点组织家庭呢？嗱，如果一方面香港政府系觉得香港人口老化系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嘅， 另一方面我哋嘅生活空间，你制造啲咁嘅生活空间出嚟，咁我哋点可能去同我哋嘅下一代年轻嘅朋友讲，喂，你快啲结婚啦，快啲生仔啦，200尺够你住㗎啦，咁讲唔得出口啊，係咪？ 咁大家就傾緊一个所谓人道嘅一个生活空间啦。你自己心目中个标准又系点啊？即系一个单位应该最少有几多尺度啊？ 嗱，其实全世界都有唔同嘅标准，我哋唔好讲其他啦，就攞返深圳隔离啦。其实佢哋都有话每一个卧厅系最低限度几大，睡房最低限度系几大。其实我哋可以参考呢啲附近嘅標準作出適當嘅修改，咁就可以用得翻響香港而家個環境啦。我睇到報章裏面講話，政府有意話希望訂立一個最低標準係200尺一個人啊嘛。 嗯， 但係你唔好忘記佢講係200尺一個人喎，即係佢唔代表我哋納米樓係唔可以做啲一人單位嘅喎。其实你纳唔纳米楼同你系咪200尺一个人呢，其实未必有直接嘅挂钩㗎喎。 嗯，即係如果系想多一个人住呢，咁就算系200尺呢都系细啦，又相对地下。 其实200尺，如果我哋平常我哋嗰啲以前啊，而家对好多年轻人嚟讲可能系上一辈人先会见过屋企个厕所有个浴缸，咁个浴缸通常都系米六啊米八到啦。咁你如果一个咁样嘅洗手间呢，咁有洗手间有浴缸有洗手盆有马桶咁呢，大概係30多尺到啦，30尺到啦，200尺其实等于6个厕所咁大嘅咋嘛。 嗯。 咁你自己计你个生活空间除咗厕所除咗主食仲有几多位置。 对。咁点样睇即係而家即係政府可能定出呢个嘅規定呢，咁将来其实会唔会见到个市场会出现一啲变化呢，因为呢个政府嘅規定。 我觉得呢个起码佢迟做好过冇做啊。咁其实建筑师学会一路都倡议香港要做一个宜居嘅城市。而宜居嘅城市其中一个因素就係生活空间个尺度啦。我哋亦都倡议咗好耐好多年，就係话制定一个最低嘅生活嘅标准嘅面积啦。咁而家政府从善如流啦，咁我哋觉得好开心啦。咁亦都希望呢个係第一步。咁我哋向住如果佢係呢个北部嘅都会区加上可能明日大屿啊嘅发展，我哋响土地储备里面已经係比较宽裕啲嘅话呢，就真的希望可以改善到香港的人的生活質素咯。 我有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引入了这个人道标准呢，其实就改变了两样东西的，对于香港来说，一个就改变了政府的管治的哲学呢，就不是纯粹市场机制，用你的讲法就是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会有个社会的调控的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就因为你这样呢，就那个特别牵涉埋公屋咧，即系个地同埋单位个供求咧，亦都个计算方法会变咗嘅。咁你会觉得呢样嘢咧，翻转头对个市场会有咩影响咧？因为你根本唔觉得唔应该需要考虑呢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唔需要考虑呢个问题，因为市场上自然会有啲3000尺嘅豪宅啦，自然会有一啲已经起咗过去嗰几年起落一大堆。報章上話起咗8000多個呢啲咁嘅納米樓啦，咁其實兩極嘅樓都會有嘅。咁而家我哋只不過取中庸之道，做翻一啲比較符合大眾化一啲嘅樓啫嘛。咁我覺得呢個市場係消化到嘅，而佢個定價或者定位，自然個市場會自然會調節到嘅。 嗯，好啊，唔該曬鞋端太，多謝你啊， 唔該曬，好多謝你。 谢端泰先生咧就系建筑师学会本地事务部嘅副主席嚟噶，咁啊亦都即管睇下咧，就嚟紧究竟政府会点样去订立呢个嘅卖地嘅条款，即系订立一个单位最细面积嘅一个标准啦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你有什么艰难的时候，其实是要很坚强，同埋都要很镇定去处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怎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要减低碳足迹，保护环境，就要多啲行路同踩单车，仲可以慢慢感受城市的美丽。今集嘉宾同大家一起分享踩单车的好处。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22分啦，今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啦。戴希立啊，就睇翻上个礼拜发表嘅施政报告啦，咁其中咧就系房屋政策咧，都系成为一个其中一个重点嘅政策嘅一个关注嘅政策啦。咁都睇到咧，就而家啊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政府已经攞到咧系350公顷嘅土地，可以兴建咧就大约系33万个。公屋单位啦，就咁，但系咧就未来嗰十年嘅建屋量咧，会出现一个头轻尾重嘅现象，即系话头嗰几年咧就可能会落成嘅速度会慢啲，后嗰几年咧就会落成量咧就比较多啲啦。咁佢话咧会有10几万嘅房屋咧系第一个五年之内咧系完成嘅，咁即系话咧之后嗰五年咧就预计会比较多啦，可能80几万，即系20几万嘅房屋嘅数量咧就会系第二嗰五年咧先至完成，咁所以咧就特首都话咧希望可以睇下点样可以加快咧就系起好公屋嗰个嘅程序啊，咁就特首咧就喺寻日嘅时候咧接受传媒访问啦，咁就有一个咁样嘅言论，咁就系话咧政府嘅目标咧系轮候公屋3年上楼啦，而房委会嘅责任咧就系尽快兴建公屋。咁啊，初步构思就话咧，如果房委会起屋起得慢咧，咁就会由房委会咧就代政府去到支付呢个支援轮候公屋超过3年市民嘅现金津贴，建立一个问责精神。点样理解呢番嘅说话咧？ 我咧就覺得今次依個規劃咧，總嘅嚟講就使到好多人有憧憬。不過裏邊咧就傾傾下咧，越嚟越多問題。一個咧就你由地變成屋咧，一個就有個揾地嘅問題啦。跟住就有個起樓點樣快啲嘅問題啦。啱啱我哋正話講嘅問題，一改變咗個人均面積咧，就牽涉到個供求咧，都可能要計數嘅再計過。不過我而家講翻呢個轉頭咧，就係、是。由地變屋咧，我就覺得依家好似一個接力咁。咁有個交棒區嘅，同埋咧第一棒咧就係政府搞掂塊地，然後咧就交俾房委會去起屋。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是那個交棒區喺邊度咧？究竟政府要搞到咩情況下邊先至會交到塊地俾房委會？而房委會接咗之後，佢要加快嗰個起屋嘅速度。佢由邊度作為一個交棒區，作為一個起點咧？咁呢度咧，我覺得呢度要搞翻清楚先，然後先至講翻咧，佢起慢咗啦個獎懲機制，我覺得。 系嗱，都有啲報道咧，就引述有啲嘅房委會嘅成員去到講啦。咁其實譬如政府咧，就話揾到一啲嘅公營房屋嘅土地啦，咁去到作出諮詢啦。咁但係就有啲人就發現啊，原來咧 好多嘅用地咧就唔係熟地嚟嘅嚇，即係佢唔係可以咧即刻咧就我嚟起樓，咁佢可能要經過一啲嘅城規程序啦， 就交棒區問題啦， 係啦，一啲嘅早期嘅平整工程啦嚇，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地底嘅一啲可能係鋪設啊，咁可以要做。先至咧會變成熟地嘅，咁而呢個程序咧個籌備係需時嘅，有好多嘅不確定性，亦都好睇咧嗰塊嘅地盤咧，究竟嗰個嘅面積啊，或者嗰個嘅地質啊等等好多嘅問題因素咧，去影響咧嗰塊地咧係由即係唔係熟地變成熟地再起到樓咧，咁當中有好多嘅程序需要做，咁所以咧就有啲房委會嘅成員咧都。對於特首呢番言論咧，就感到有啲困惑啦，甚至有啲人話係嬲添啦嚇，即係好似將個起得慢、起公屋起得慢嘅責任就擺曬落咧房委會嘅身上。 即係佢走最後一棒，話佢走得慢，佢就話唔係，你上一棒交棒交得慢喎，即係咁樣。 嚇！ 依個就係依家就要解決究竟是个交棒里边度出咗问题？ 咁我哋稍后可能就都请一啲嘅房委会嘅成员同我哋倾下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各位听众有冇啲可能都系轮候紧公屋嘅咧？或者系对于而家嗰个轮候公屋嘅状况，都可能有啲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嗱，特首咧就系寻日个访问咧，仲有其他嘅内容噶，包括就话会督促咧房委会就多啲用组装合成呢、這个。建筑技术嚟到推动加快建屋啦，咁但系就组装合成，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啲预制嘅组件，咁啊整好一嚿嚿噶啦，咁去到起楼嘅时候咧，先至一嚿嚿咧咁砌埋，咁理论上咧呢、這个方法咧系会比较快啲去到起到楼嘅，不过究竟系咪即系快快地？都適合用呢個嘅組裝起屋嘅方法嚟到起咧，咁因為可能都涉及一啲嘅其他嘅器材啦，去到即係譬如吊起一啲嘅組裝嘅組件去到起樓啦，咁有啲嘅房委會委員都話啊，其實都需要一定嘅空間嚇，先至做到呢個組裝合成嘅技術嘅嚇，咁所以唔係話你想用組裝合成去到起嗰層樓，咁就係咧快快地都適合做呢件事。 仲有咧，就我聽陳萬局長講咧，唔係淨係嗰個組裝。装合成嘅问题，仲有咧就揾机械人嚟做呢、這个起楼添。咁呢个咧，我相信咧后边嘅技术问题咧，亦都系另一个咧要探讨嘅问题。但系呢个可能真系房委会里边嘅问题。但我谂前边咧，究竟你俾块地俾房委會要做到咩情况下边先叫成熟，而个责任要系房委会负起咧？我相信呢度要界定一下先啦。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阿特首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如果房委會起得慢嘅話咧，就佢就要代政府去到係支付一啲等緊公屋市民嘅現金津貼啊咁。咁係睇你一個問責精神。咁如果係當中係由非熟地生地變成熟地嘅過程，其實都可能涉及其他嘅政府嘅一啲嘅平整啊，或者其他啲城規程序咁樣。咁點解要房委會去到問責呢？咁而好啦，就算真係起得慢都好，咁房委會點解要去為即係政府去到問責呢？就住呢件事，咁即係房委會而家係一個即係機構去到幫政府去到起公屋啦。咁但係如果起得慢嘅時候，大家要問嗰個責任啊過程去到邊度？咁係咪房委會就應該負曬全責咧？呢件事 呢度咧又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除咗係話咧，即係其實。邊個要去俾錢呢？其實都是左袋右袋的問題啫。房委會錢最後都是政府嘅啫。咁至於你話，如果要佢負責，除咗話上一棒其實係咪做好嘅嘢之外咧，究竟房委會嗰、那個當時委任佢去做嘅時候嗰、那個terms of reference 嗰、那個佢個職權範圍咧，係唔係要負責埋嗰個要按時要？做起咧，同埋佢自己本身喺呢個問題上係咪真係有一個問責嗰個條款喺裏邊咧？呢、這個都要問翻房委會嘅委員。 咁呢個我哋可能稍後同一啲嘅房委會嘅成員去到討論下啦。咁我哋電話亦都繼續係18723111，18723111。大家對於而家嗰個輪候公屋嘅時間，可能早前都聽過啲報道啦，已經去到5.8年啦嚇。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嘅年期咧？係咪可以有啲空間再快啲咧？我哋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学校发指引，要求中小学明年一月一号起，必须在每个上课日、元旦日、七一特区成立纪念日和国庆日升挂国旗。学校亦必须在每个星期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并奏唱国歌。津蝶小学议会认为，教育局有提供足够的灵活性，让学校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举行升旗仪式，或只让个别级别参与仪式等，相信学校要做到相关要求并不困难。对于教育局要求幼稚园在条件许可下尽可能做到有关升旗的要求，幼儿教育人员协会说，暂时没有太多幼稚园已购买可移动式旗杆。民主党话就今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党内甄选提名期已在今日傍晚六点正式截止，并没有收到任何党员提交报名表格。民主党上月就是否派人参加立法会选举举行特别大会，当日没有决定，只是授权中委会制定一套提名机制。中委会上月底定出计划参选的提名程序，有意出选者需获得所属地区支部二十人提名，以及另外四个地区支部各五人，即合共四十人提名，再经由会员大会决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当时说，门槛比以往高，目的在于团结民主党，否认以高门槛阻止党员出选。天文台说，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将在晚上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将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会视乎当时风力变化，或在明晚至星期三初时可能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做好准备。至于早前在热带风暴狮子山集港期间发生致命棚架倒塌意外，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表示感到难过，未来会改善预测和资讯发布工作。内地与特区正是讨论通关问题，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两地制度有差异，防疫抗疫工作有不一致的地方，特区政府正是尽力收窄这些差异，健康码其中之一。他说会将目前用于来港二和回港二的香港健康码再加一些要求，希望减少对接工作上的不一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渐转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有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啱啱收到的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对开慢线有意外，塞到柯达大厦。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对开慢线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柯达大厦附近。仲有就是新界大埔的沿线路，咁近住大发街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仲系有少少挤塞，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大埔嘅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嗰度，因为有意外啊，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咁啊部分行车线仲系受阻，因为车辆比较大啊，咁啊仲系有少少阻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去湾仔的支路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去这个九龙城方向之前都好多车㗎，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去观塘嗰边就冇咁挤塞嘅。 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呢就仲是比较多车的，咁龙尾去到观塘绕道九龙湾附近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港岛呢司徒拔道落山半山的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仍然多车，龙尾在东山台。中环的红棉路上行近住科达中心那段呢仲是比较多车啲，不过比之前就已经是好了好多的啦。九龙方面窝打路道九龙塘段仲是多车，去沙田方向龙尾近界限街。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段呢之前落去呢一个彩虹交汇处就比较塞车嘅。而家调返转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就比较多车。西九龙走廊之前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之路都好塞车㗎。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观塘道部分路段因为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的雅丽道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龙尾而家去到九龙湾。咁啱啱收到有个新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快线嗰度呢有意外，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快线因为有意外呀，龙尾塞到丁九桥。咁继续讲新界嘅交通啦。咁而家沙田嗰边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仲係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嘅沙田入口。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啊，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就改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咧，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寻日啊，咁啊特首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都提到一个嘅观点，咁就话如果房委会起公屋起得慢嘅话咧，可能会要求咧房委会去到代政府缴付咧呢个嘅支援轮候公屋超过3年市民嘅现金津贴啊。咁啊，大希立啊，睇翻呢个嘅现金津贴嘅政策咧，咁就其实系特首林郑月娥喺旧年即系上一份施政报告嘅计划嚟噶，咁就话希望舒缓一啲基层家庭咧佢哋等公屋、等上公屋嘅时候咧嘅一啲嘅生活压力啦，咁就为一啲嘅非公屋、非综援、非单身、非长者轮候公屋超过3年嘅申请人提供现金津贴。咁个金额咧就系综援租金津贴上限嘅一半，即系咧一至六人或者以上嘅住户咧就系分别有1300至3900元不等嘅津贴嘅。咁计划为期3年啦，会预计咧就惠及90000户左右。咁但 但系就呢个本身系政府系承担嘅一个现金津贴嚟噶。咁啊，特首就话咧，如果房委会起公屋起得慢咧，可能会要求咧系房委会去缴付呢笔嘅津贴咁。咁啊，房委会嘅委员又点睇咧吓？咁而各位听众又点睇咧？咁啊，而家嘅公屋系咪真系起得慢咧？咁大家觉得有乜嘢嘅办法去到令到啊吓，即系呢个起公屋嘅进度可以快啲咧？ 其实大家都唔系想要嗰个津贴，就想缩短嗰个轮候时间嘅啫。咁你而家问题就系点样缩短咧？责任喺边个度咧？就依家我哋今日就要探讨呢个问题。 系啦吓，好啦，咁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啊，黄碧如你好。 你好， 系啊，黄小姐，系 点样睇特首嘅言论啊？ 你哋点 点样睇特首嘅言论啊？ 我谂特首系好想俾我哋市民大众一个信心，政府系好有决心要处理好呢个公屋轮候嘅申请人咧，就系轮得好耐先上到楼呢个问题咯。 系想缩短啦，因为佢都系系啦， 系啦，佢都想缩短咁解啦，亦都想表示出政府有好大嘅决心要处理好呢个问题。 系，咁但系如果佢就讲到话，如果公屋起得慢，就要求房委会俾津贴，就体现呢个问责嘅精神。咁即系话，其实都向房委会问责咯。你又点睇咧？ 同埋快唔快到嘅？如果提咗呢个措施， 嗱，因为首先我谂咁样讲先啦，公屋起得慢，佢就特首就话会想向呢个房委会问责。咁如果真系譬如政府真系俾咗笪地我哋去发展啦。咁然之後，我哋咧就係發展得即係唔夠迅速，我哋嘅行動唔夠快，或者有其他嘅資源啊，或者可以採取嘅技術啊，咁其他啲渠道，我哋都即係冇好即係快咁樣去做呢、這個進行呢一個發展。咁然之後咧，真係係慢咗落嚟。我覺得如果政府要問責嘅話咧，都真係無可厚非咯 嚇。嗯，即系你嘅意思系咪即系依家唔系咁？即系发地俾你嘅时候咧，仲有好多问题未解决，系咪？你嘅潜台词系呢个？ 即系我讲，我谂而家政即系特首可能嘅意思唔系话依家立即就向我哋问责，因为我哋而家嘅轮候时间长咧，就依家就要问责。我谂唔系咁嘅意思，因为特首喺佢今年嘅施政报告里边咧，都讲咗政府喺经过好大嘅努力之下咧，就系揾到。即系好多，即系多好多嘅地啊嘛，地皮可以作发展啊嘛。咁、可能佢讲紧就系日后如果政府已经可以交咗啲地俾房委会发展嘅话，而房委会发展得唔够快，咁就系满足唔到市民嘅要求嘅话，咁呢个就要问责啦。咁 OK， 可唔可以请你讲下咧？即系政府从揾到地可以起公屋。直至到即系落成嗰层公屋，当中系经过啲乜嘢程序？包括系咪要将生地变熟地啦？去到房委会又系啲咩工序咧？ 嗱，如果以前讲以前嘅话咧，就真系有机会系我哋生地要变熟地嘅。 呢、這个工作系 房委会做 嘅工作， 因为政 府 做 系啦系啦。 即系以前就房委会都有可能要做呢个工作嘅。 嗯。 咁又要規劃啦，又要同各部門去即係大家都即係配合下點樣做返嗰啲配套設施出嚟呀咁樣。咁但係呢據我嘅了解啦，咁即係最近嚟講呢已經係由發展局去做地，然之後發展局做完地之後俾交到俾房委會嘅話呢，房委會其實就可以進行呢個發展㗎啦。 即係做到佢熟咗之後先交俾你哋，係咪咁呀？ 系啦，即系我哋就咁可以去进行我哋嘅发展工程嘅，而且咧就系发展局同房委会都大家都配合嘅，尽量就将个时间即系大家唔需要等，即系譬如房委会咁，亦都唔需要等到发展局已经交咗个地过嚟，咁先至房委会嗰啲团队咧先至去即系做啲规划啊、设计啊咁样，咁其实系同步进行噶啦，基本上。 喂，我可唔可以咁再白啲问咧？即系话咧。即係未嚟啦，唔好講過去啦。未嚟咧就係第一，做到快地熟咧都係政府嘅責任。 第二個問題咧，你哋起步去構思咧，就可以未交俾你之前咧，你有到呢個消息，你已經開始可以構思。所以如果日後係咁做嘅話咧，做慢咗就變咗真係房委會嘅責任，會唔會可以咁講？ 嗱，即係我其實咧，等我講講先啦。其實我就我自己問到翻嚟嘅就係咁咯。房委會有啲同事同我咁樣講嘅，咁如果我講得唔夠準確就即係唔好見怪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我得到嘅消息就係話政府發展局交到個地過嚟咧，咁房委會就應該可以發展可以起噶啦咁樣。而之前咧喺發展局交個嗰塊地過嚟嘅時候咧，房委會嘅團隊咧其實就已經開展咗嗰啲設計工程嘅咁樣。 即係我就話個講法冇錯啦，咁所以變咗問責咧就比較有道理啦。即 係如果係啦，譬如如果俾我哋，然之後我哋有各種原因，喺我哋嘅範圍，即係控制範圍之內，然之後我哋係拖延咗咧，咁即係可能我哋真係責無旁貸咁。 或者都檢討翻即係過去嘅時間啦。咁啊，如啲人外界就係話，即係起公屋起得慢，咁究竟係即係造地嘅過程慢啦，定係房委會嘅建造同埋設計過程慢咧？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快啲咧？係 我所見，即係我應該咁講啦，喺以前如果房委會都仲要係負責將嗰啲生地變熟地啊，或者甚至無要想城規會規劃啊，咁有陣時又會預見到有啲市民又會做呢個司法覆核啊嗰啲咁等情嘅各種程序啦，咁的而且確有好多事情都係即係要去即係要應付噶嘛，咁咯，咁所以係會去慢咗嘅，去遲嘅。 咁所以即系政府而家都话去检讨翻一啲嘅城规条例啊，吓咁都可能会简化咧即系相关嘅一啲流程啦。 系政府呢方面都系即系我相信系旧年嘅施政报告啦。咁行政长官都有讲，即系要尽量将个流程咧就系理顺啊嘛。 有冇观察到某一啲嘅地段啦，或者某一啲即系规划做公屋嘅土地，但系其实可能喺造地平整啊，以至到设计嘅过程，可能遇上好多困难，都令到系有份啊，令到即系嗰个起公屋嘅进程系慢咗咧。 譬如讲以前咧，因为我近年冇坐建筑小组啦，咁就对呢方面就冇接触咁多，但系譬如以前咁啦，咁。即係有陣時我哋俾到房委會啲地咧，咁可能嗰個地咧嗰個客觀環境都有好多限制咁樣咯嚇。譬如話噪音啦，譬如話係山邊嘅山坡啦，又譬如話交通嗰度咧，又要即係花啲時間規劃啦，因為始終住咗喺度嘅市民都需要出入噶嘛，要翻工要翻學噶嘛。咁呢一方面依啲都會係令到。嗰、那個成個發展嘅時間係會長咗嘅，咁有陣時甚至冇會有，譬如地底嗰啲狀況，咁你要探測咗之後你先會知噶嘛，咁都試過以前就地底打地基嘅時候要花多好多時間咁咯，因為地底譬如話有溶洞啊咁樣咯。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特首都督促房委会啦，就多用呢个组装合成嘅建筑技术啊，系咪就系灵丹妙药可以加快到起屋嘅进度咧？ 如果其实呢一样嘢咧，就业界我哋知道咧，业界就都觉得呢一个我哋叫做组装合成建筑呢个技术咧，系会有啲用嘅。会将个建筑嘅时间系缩短啲，咁但系其实房委会咧就都要去将呢个办法咧就引入去房委会嗰啲项目里边咧都要试行下睇下，有边啲地方我哋可能要即系改良下啊，点样迁就啊配合啊咁样样咯，咁喺大型嘅譬如地皮系点样做，咁喺或者高啲嘅，或者少啲單位嘅嗰啲項目又點樣做咁咯？我知道譬如特首都有提及過，而家係房委會係已經係揀選咗大概係三個項目出嚟做呢個試點嘅。 啊、即可能是大地皮、細地皮、用呢個嘅組裝合成技術嗰、那個嘅效用都是有不同的，是咪？ 是啦，同埋即我想其實要試啫，就是要看下在過程之中會有啲會遇到啲咩困難咯，咁係要點樣將嗰、那個程序啊或者流程啊點樣樣修改配合翻，然之後可以克服嗰啲困難。 嗯，好啊，咁啊，時間關係， 我仲有一個小、小問題想請教咧，就話， 仲有，我都要補充 啊。你講先係。 組裝合成呢個建築法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以前咧都房委會其實係好早嘅時候開始咧，都經常咧就係將嗰啲啤好咗或者砌好咗嘅嗰啲，譬如樓板啊、樓梯啊、洗手間啊、廚房啊嗰啲咁樣嘅所有嘅呢啲咁嘅一塊塊嘅建築好，即係砌好咗做好咗嘅呢啲。在工廠度做好咗，然之後送去地盤，咁然之後係安裝上去喺嗰、那個即係公屋嗰啲項目裏面嘅。咁但係呢個同而家業界講嘅組裝合成建築法，我嘅理解嚇，雖然我唔係呢個建築工程界嘅人士啦，但我嘅理解就係嗰種咧，就係佢嗰個砌咗出嚟嘅嗰套嘢咧，嗰、那個咧係大好多嘅，咁。嗰、那個龐大好多，變咗係有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交通啊、運輸啊，你個地盤大小、那個實際環境啊，咁同埋你嗰個地盤個位置附近嗰啲街道係咪好繁忙啊？咁呢啲全部都係會有啲關係咯。 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啊，多謝你。 系， 黄碧如咧就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嚟噶，咁啊都问完咧就系现任嘅房委会嘅成员对于今次特首嘅问责嘅建议有咩嘅睇法啦？咁都睇翻嗱，而家即系房委会咧就帮政府去到起公屋啦吓，咁系咪真系需要负上呢个即系问责嘅责任咧？咁而如果系由房委会去到代政府缴交嗰个俾市民即系俾等上楼市民嘅现金津贴？咁其實嗰啲錢亦都係由政府嗰度嚟啦， 左袋右袋嚟嘅啫，都係政府錢嚟嘅啫。 又有冇意義嘅咧？嚇，咁我哋不如都揾一啲比較早期啊做過房委會委員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城大公共政策學系特約教授，亦都咧就係曾經做過房委會嘅委員噶，佢就係劉國瑜啊。劉國瑜你好， 劉教授你好， 劉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點樣睇頭先個講法咧？即係房委會應唔應該就住嚇，即係呢個嘅起公屋起得慢而需要問責咧？ 我諗問責咧，其實我認為咧，問責官員咧，包括運房局嘅局長同埋呢個發展局嘅局長咧，佢應該有好大嘅問責嘅責任。咁當然佢底下嘅部門咧嚇係咪做得足啊，做得夠啊咁樣？我過去參加房委會嘅時候咧，都發覺咧，作為委員咧，佢哋都好盡心盡力對每一個計劃咧係睇得好細，係俾建議，希望咧可以盡量起多啲單位嘅。但事實咧有幾個背景，可能聽眾都會有興趣知啦。第一個背景咧就係、是、過去2010年到2020年期間，即係房委會要攞啲地去諮詢區議會嘅時候咧，有八成嘅地都係生地。咁、 嗯、 其實實際房委會咧，係有時候咧，即係連嗰啲基建都係要做埋噶。咁就唔係話全部咧由呢、這個即係公務相關嘅部門同佢做曬嘅。 頭先黃碧如都有講啊， 唔係佢話呢家將來新形勢又改變啊嘛，嗰啲就政府幫你搞掂曬先，交俾房委會啦嘛。 講就係咁講啊，主持啦，我仲補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資料俾大家認識。喺2014年年底咧。就公布咗嗰個長遠房屋策略嘅周年進度報告，當時咧個長策就應承咧係起碼已經揾到地咧係起呢個公營房屋有254,000，即係話喺十年裏面由2015-16到2024-25年咧，呢十年裏面可以起到254,000個單位。但事實我同佢埋單睇到過去六年到到未來嗰四年。即實際起到幾多少單位呢？只係起到182,500個單位，182,500，即話欠咗715,000。其實裏面涉及嘅幾多少公頃嘅土地呢？成75公頃嘅土地啊！ 即系话，就算佢啊原有预先系谂住起254,000咁少，将佢个原定嘅长策嘅目标咧起290,000咧，已经缩咗噶啦。但系就算佢缩咗之后，得翻目标嘅88%咧，佢实际都系做唔到嘅。 你觉得原因喺边度啊？ 佢个原因咧，我相信咧。这个呢，我觉得政府自己呢真係认认真真呢去了解咗笪地当时嗰即係260多公顷嘅土地呢，点解有75公顷土地呢係用唔到嚟起就欠咗71,500个单位。其实呢度71,500个单位折算咗其实有成10个苏村，即係可以住成200,000人㗎。咁你10年间就已经起少咁多。其实我对将来呢政府一路讲緊喺未来即係嘅时间有10年嘅时间可以起到330,000个单位呢，我真係有啲担忧㗎。咁当然呢特首呢要话佢亲自督导，希望呢未来5年即係嗰、那个即係下5年年期嗰啲地逐块逐块睇，我觉得都係好重要㗎，亦都好感谢佢会咁样做。但係睇返过去我哋应该都了解一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呢，咁我觉得好关键。嗱，我再讲讲另外一个问题，即係如果钱嘅方面呢，房委会绝对冇问题嘅俾呢笔钱。但係概念上呢可能要搞清楚，因为政府呢係搞呢、這个即係所谓现金津贴嘅时候呢，佢强调呢个係现金津贴嚟㗎，绝非係租金津贴。如果由房委会出呢，咁可能就即係因为房委会相关嘅嘢呢可能就俾人认为是租金津贴咯。其实房委会呢到2024-25个财政年度终结呢，嗰、那个五年里面呢是仲有成583亿嗰个综合盈余的。再加埋佢个现金同投资结余嗰度又有500亿，咁加埋成1,083亿。咁而政府嘅文件呢就讲即係用呢啲现金津贴做3个财政年度呢只係用咗80多亿嘅啫。咁所以用钱嘅角度呢完全冇问题㗎。即係就算将来唔够钱好呢，因为喺2019年2月呢，财政司长已经攞返嗰824亿嘅房屋储备金，就唔够钱呢都可以攞来。不过我諗概念上呢，即係个钱喺边度嚟呢都系政府嘅钱㗎。不过最重要呢，我讲个关键呢始终要搞清楚个问责个原则，同埋点样界定边个人做得唔够做得唔好或者欠咗呢咁样。咁呢个呢我觉得应该系根据过去嗰、那个由就即系、就是、我哋由2015-16年嘅财政年度，即系嗰个年度开始嗰10年。都要好审慎睇清楚点解出现呢个问题。 你嘅睇法呢从过去呢就同头先主席个睇法呢我觉得有啲唔同。不过唔紧要，我听我依家向前看啦。即係话主席呢佢讲法就话，第一就呢个政府就话呢个地嗰度呢佢哋包起晒啦，咁先至做好晒先俾地，就唔系好似以前咁。第二呢就有个新情况呢，就有个房屋局或者将来有个新房屋局同埋有个副司长去睇住件事啦，咁第三咧又有新技術啦。 係， 如果有曬呢啲嘢咧，咁啊應該房委會咧就責無旁貸，咁啊即係主席咁講啦。咁 但我都盼望係可以。 係啊，即係仲有一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咧，但都有頭先你講錢唔係問題，但係喺房委會個 terms of reference 佢嗰個委任嘅條件裏邊咧，其實有冇問責呢個條款嘅咧？ 我自己再睇翻房屋即係條例， 因為你哋係義工嚟噶嘛，係咪？ 係啊，我哋係義工嚟噶。其實就執行嘅官員咧，就房署嘅處長啊、副處長啊底下有好多專職人員啦。咁另外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佢哋都協助揾地啦，咁樣嗰啲其實加上我哋喺問責制底下有兩位問責局局長咧，而家都係相關嘅事情。所以我認為呢，我個人嘅睇法呢、這個係應該由佢哋問責。咁只要佢能交足土地，房委會係會盡力去做好件事，亦都希望呢起足夠。不過我正話引述嘅例子呢，2015-16年到2024-25年呢，喺呢個10年度呢其實已經欠缺好多。咁當然啦，戴主持你講話我哋向前睇啦，我都希望向前睇，亦都希望政府呢喺各種程序上我能夠即係加把勁，咁房委會委員咧亦都諗下可唔可以做到嘢，譬如組裝合成嗰個工作，即係可唔可以亦都做多啲咧咁樣。但係具體 地理環境係有 最想看前睇嘅咧，就係輪候等嗰啲居民，我覺得 係必然㗎。我剛才講建咗成咁多單位，71,500个单位咧，其實嗰度節實咗個數，差唔多係200,000人㗎。20万人，咁你而家轮候名册有25万几啊嘛，咁、 okay. 每年都累积系有20000嘅加入佢嘅新名册，所以系一个好令人担忧嘅事，亦都希望政府加快一百劲。 好啊，唔该晒刘国宇教授，多谢你吓，佢系城大公共政策学系嘅特约教授，亦都曾经做过多年嘅房委会委员噶。今日节目有得时间够啦，唔该晒戴希立，拜拜， 拜拜。